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若在一年前让大靖朝臣选一件最匪夷所思的事儿，那必是晋南土匪角落里的女山大王一纸婚书递到京城，以3万水军求娶一国太子的荒唐事。放在半年前，是那顶着蛮夷之名的莽女子立下江南之功，破天荒地被封为了一品上将军。回到一月之前，那自然是青南城副将钟海在金銮殿上为10年前的帝家军喊冤。按理说最后这事儿已经够挠心挠肺了吧，而且好不容易和那女土匪没扯上半点干系，瞧瞧光是这一点就足以鼓舞大靖上下朝臣的雄心，总不能一年到头偌大个锦绣江山全围着一个女子转不是？但事实是残酷的，人生是荒谬的，这世上之事真的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发生不了。他们刚才听见了什么？看见了什么？慢慢来回想，先吸一口气，再舒一口气，别心脏跳得过快，一下子去见先帝了。到了如今这位份上，谁不是折腾了好些年才有资格坐在这仁德殿外？要不就刀光剑影的打了半辈子仗，落下一身伤痛；要不就一步步劳心劳力的往上爬，到如今都在浪里沉浮。若是临到老了就这么无辜的被吓死，那多划不来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姑娘刚才说了啥？她说： 臣弟子元，臣弟子元，臣弟子元。 怕是活了几十年的宗室皇亲王公大臣，此时心里最想的就是假装没听到刚才这句话，但是他们忽视不了石阶上跪着的绯红身影，笔直而坚韧，天子的一张脸早没了半点表情。没有人知道该作何反应，或者说他们除了静默不敢有半点反应。面前这女子是谁？她真的是帝家仅剩的孤女，太祖定下的太子妃帝子元？那任安乐呢？那个威震晋南数年的女土匪，民心得尽的上将军任安乐又是谁？ 任青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朕宣的是帝家女。 安静的大殿外，嘉宁帝淡漠的声音突兀响起。他望着石阶上的女子，脸上神色莫名。不知为何，这一幕下，太后抿紧唇，做得更加威仪起来。 没错，陛下宣召子元，子元自然要领皇命，上前拜见。 你是帝子元？ 是，臣是帝子元，晋南帝家帝子元。 荒唐！你说你是帝子元，以何为证？那泰山的帝承恩又是何人？任安乐，即便你是朕的一品上将军，可若在百官面前信口开河，愚弄于朕，朕纵使爱财也饶你不得。 臣无凭证来证明臣是帝子元。 众臣一愣，不能证明，这是什么话？而且陛下还未叫起，任安乐怎么就自顾自的平身了？哎，算了，没什么好计较的，就算今天这土匪头子把天戳出个窟窿来，他们也能泰然处之了。嘉宁帝沉着眼淡淡看着任安乐，任安乐朝四野望去，目光在皇亲贵族和文武百官面上逡巡而过，不去管他们精彩纷呈的表情。 可是陛下，帝子元有什么可冒充的？他不过一介罪女，养人鼻息而活，背负帝家叛国之名。而任安乐是大晋一品上将军，入主内阁，前程似锦。敢问诸位大人，帝子元与任安乐余生命途谁更顺遂啊？ 众臣想不到任安乐会问出这么一番话来，无可反驳， 任安乐这个身份和弟子园早已不可相提并论，靠自身实力进位，民心得见的上将军，比只传承了一个名号的帝家小姐要重要的多。 陛下，我这一辈子做任安乐也无不可，只是终究对不住我父亲，对不住帝家。11年前靖安侯府，陛下曾与我父亲对弈一局，父亲落败，输了陛下一坛20年陈酿女儿红，父亲惆怅3日，辗转反侧。我曾在旁观棋，笑言父亲小气，陛下可还记得？ 广场上安静下来，众人齐接抬手朝嘉宁帝望去，嘉宁帝神色一变，沉默半晌，双手负于身后，缓缓回道： 朕自然记得，永宁输了半子，那时弟子元不过8岁，你竟知道此事。任安乐，你告诉朕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弟子元，那泰山上被囚禁10年的帝承恩又是谁？ 10年前陛下降旨送我去永宁寺，我不愿去，就寻了个模样相似的女童代替我入泰山。至于我自己，帝家没了，我被安乐寨老寨主收为义女，落草为寇，改名任安乐，成了晋南的女土匪。臣在晋南生活10年，直到1年前以任安乐的身份入京。陛下，这便是臣10年的过往。 众臣摆好了姿势，伸长了脖子，准备等任安乐说着冗长苦情的10年艰辛往事。哪知他2-3句便把身份之事拨弄清，不带半点含糊。嘉宁帝重回御座上，沉声开口： 人弟子元，你可知道，即便你是太祖钦定的太子妃，如此罔顾圣旨，违抗皇命，欺瞒朝廷百官和天下万民，亦是大罪，朕不能姑息。像帝承恩那样的女子，朕尚能封她为太子妃，可若任安乐才是真正的弟子元，可笑！朕自以为掌控一切，却没想到竟被区区一个帝家孤女玩弄于股掌之间。 臣自然知道，抗旨乃是死罪。但在定罪之前，臣想问一事，还请陛下允许。 哦。你还有何问题？ 任安乐转身朝礼部尚书龚继浙望去，拱手道： 请问龚尚书，可还记得10年前搬往帝北城的圣旨？ 老夫自然记得，10年前那道圣旨是老夫替陛下起草的。 那老尚书可还记得，我是因何故要被囚于泰山？ 龚尚书怔了怔，其实当初那道圣旨是将帝子元带回京城，只是太子在帝北城擅自篡改了旨意，将帝家小姐送往了泰山。只不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寥寥无几，他也没有点穿的必要。 圣旨中言，帝家谋逆叛国，满门抄斩，帝小姐得太祖福荫，才会保全性命，被送至泰山。 龚老尚书年纪大了，中气依旧十足，广场上众人听得一清二楚。弟子元颔首转头望向嘉宁帝： 陛下，因帝家忤逆犯上，祸及天下，臣才会被陛下下旨送往泰山。但若我帝家并未叛国，也从未私自将8万将士调入西北，若我父亲还是功在社稷的靖安侯，我帝家忠义之名仍传天下。若陛下当年得知真相，并未误下圣旨，错斩帝家100余条性命，那臣未遵圣旨，10年来隐姓埋名居于晋南，以任安乐之名安于朝堂，何罪之有？ 仁德殿外死一般静默，围胜旌旗被冷风吹拂得沙沙作响。这算是在质问天子误杀百姓冤枉忠臣吗？ 若是把命不要了，这世上还真是什么荒唐事儿都有可能发生。嘉宁帝垂眼，帝王威压慢慢弥漫开来。 帝子元，就凭你刚才之言，朕便可赐你死罪。你口口声声说你帝家没有谋逆，那朕问你，八万帝家军为何会出现在西北？从晋安侯府又为何搜出勾结北秦的信件？你帝家谋逆铁证如山，朕心存怜悯，看在先帝的份上留下你一条命，你便是如此回报于朕，回报于皇家。 任安乐不言不动，只是盯着嘉宁帝，半晌声音莫名低沉。 陛下，帝家没有谋逆，我父亲没有叛国。 他从袖中拿出一份卷轴，扬手展开，从一品王公到三品朝官，那卷轴一点点顺着长长的石阶铺陈下来，展现在所有人面前。雪白的卷面上密密麻麻染满墨字，众臣凝神一看，肃穆的神情微微动容。帝家军虎骑营先锋张少成，年28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千夫长赵红海，年32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百夫长孙兆芳，年25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李子清，年18，卒于青南山。数不尽的名字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张薄薄的卷轴承载着十年前埋骨西北的八万大晋将士的最后遗愿。华阳阁内，女子的哀嚎声让人惴惴不安。方太医站在房外，让小宫娥把药端进去给古昭仪服用。房间内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，只听得稳婆惶急的嘶喊： 娘娘，娘娘，您可千万不能睡过去，小皇子快出来了，您再加把劲儿啊。 许是这声音有了点效果，古昭仪本已沉寂的声音再度大了起来，虽听着痛苦不堪，却带着一股子视死如归的希冀。过了半息，内房里猛地响起稳婆尖利的叫唤： 娘娘，小皇子出来了，恭喜娘娘是个皇子，娘娘。 房间里外的人还来不及高兴，这份喜悦的呐喊声便戛然而止，不闻半点声息。方简之心底一怵，顾不得避嫌，推开房门走了进去。 李嬷嬷，小皇子如何了？ 满是血污之气的产房里，筋疲力尽的婢女跪了一地，瑟瑟发抖。抱着小皇子的李嬷嬷脸色清白，呆滞地望向冲进来的方简之，牙齿打颤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方大人，小皇子，小皇子。 方简之望了一眼，顿在原地，一股寒意升上背脊。襁褓里的小皇子全身青紫，一双眼紧紧闭着，根本没有半点声息。古昭仪诞下的居然是一个死胎。方简之艰难地转头看向床上，雪白的棉帛上满是血迹，古昭仪早已闭上眼，只有嘴角还带着最后一抹喜悦。方简之后退一步，摔倒在座椅上，半晌回不过神。太后寿宴之日，华阳阁昭仪诞子，居然母子双亡。如此不吉之事若是传了出去，大晋皇室必遭天下百姓闲言攻讦。 夺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